是清晨爽利啊，四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今日的日子呢就开始慢慢恢复返的正常。正常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红色的假期呢都放晒啦。不过有啲朋友们呢可能间公司呢就会迟少少先至开始择定啲好日呢先至系开始开年返工嘅日子。回头多一两天都唔定啊。今日呢就系2021年2月16号农历呢就系辛丑牛年嘅正月。年初五啊，星期二的清晨啊，5:09啊。虽然话有限聚令，但系拜年都少不了。剥瓜子啊，食糖果咧，都应该食唔少啦嘛。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啦。我就好中意食软糖嘅，一食咧就系、是、停唔到嗰种人嚟噶。 开始我哋呢一个节目，清晨爽利节目咧就有陈秀文嘅刚刚嘅甜蜜如软糖啊，软糖咧呢啲咧就系小朋友中意食，系大人嘅我咧吓都系中意食嘅。细细个咧，我哋可能家族咧，我哋中意食啲甜嘢，一定会系喺父母方面影响嘅。父母提供多啲甜食嘅时候，子女就一路会系中意去馋嘴吓食啲甜品。不过亦都有啲例外嘅，就算兄弟姊妹喺咁嘅成长嘅环境之下咧，有啲仍然都唔系中意食甜嘅，都大有人在，口味都不一，性格都不一吓。早晨啦，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回复正常嘅呢一天，大部分人翻工嘅日子，今朝咧又要预翻松少少时间啦吓。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中国嘅东南沿岸普遍咧就系晴朗嘅。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3度。好似系喺赛跑道上比赛嘅时候，听见呢一个嘅口，即系吹哨声又好，点都好啦，系一个开始嚟啦，向前冲啦。今日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现时18度。 问夜风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追踪，不追计，那天才 陈百强的疾风啊。呢只歌咧，我好多时咧都好想，好中意一齐同你系欣赏啊！咁咧一种好轻松嘅节奏啊，又可以一路讲下一个风向啊，咁啊天文台嘅今日嘅天气情况等等咧，听住咧系有一种活力嘅感觉啦，一啲都唔觉得佢系比较古旧。睇翻啲年份咧，哇，原来都接近四十年啦！1982年发行的一张唱片里面，陈百强的刚才的一首就是《疾风》啊。这首是紧接一年后83年的作品《罗文》。那时出呢都觉得是很前卫的一首歌啊。一路 rap 住一路唱嘅罗文嘅激光中， 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味，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捉摸，以好歌捉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作曲編曲林振强写的词，罗文的激光中，在舞台表演都极尽视听之余，你知啦，罗文的演出就不会欺场的，只要是质素是要求是更高，在声啊还有 在视觉上都是一个好好的享受啊。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今日的清晨爽利啊。今天是2月16日，还是新蒸头，今天是年初五，时间是清晨的接近5:24的时候，室外温18度。 绝对是我梦，都是乐坛在罗文来讲的后起之秀，都是在十年后到92年出的一首歌。一首歌 Limbo Rock 呢个早上带俾你一个轻松嘅感觉，民歌而起舞，当系陪伴住你做运动，都有三十分钟嘅运动吓。呢一首歌咧喺如果跳舞嘅时候咧，一路弯低嘅身咁样样咧，其实都好考你嘅腰力啊。好啦，接近喺五点半钟嘅新闻之后，再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表示，在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三，合共有67120人在全港19間社區檢測中心接受自愿或免費檢測。發言人說，截至昨日傍晚6點，社區檢測中心星期三的預約名額已滿，星期四尚餘少量名額，星期五同其後的日子仍然有充足預約名額。當局正是密切留意社區檢測中心的使用情況，以及在有需要時開設流動採樣站以應付需求。政府公布天水圍天颂院、宋祈閣和杏花村第26座因为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今个月2号至到星期一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超过两个钟，最迟在听日要接受检测。受检人士若果在上星期六至到昨日已经接受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当局话今日会在天颂院和杏花村增设流动采样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到渠务处在中西区的污水井采样点视察采样流程，以及前往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了解污水样本的处理和检测过程。政府由去年底至今已经在超过110座污水检测呈阳性的大厦进行强制检测，找到超过50个确诊个案，不少是大厦仍然未出现任何确诊个案之前。林郑月娥说，当局会继续善用科技，务求取得更大的抗疫成效。 林郑月娥又到访环保署的转废为能和回收设施，包括环保署其中一个回收便利点绿座上环。他说各部门将会全力支持环境局推动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希望立法会早日完成审议并通过有关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条例草案。世贸组织后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阿拉表示，上任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与世贸成员合作，迅速解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冲击。他说期待与世贸成员一起制定和实施令到全球经济再次发展所需的政策。他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信心他工作优次与美国拜登政府一致。他说当务之急是确保世贸找到解决办法，如何令到所有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以公平而且可负担的方式获得新冠疫苗治疗和诊断方案。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放咗几日嘅假啦吓，咁啊，暂时几日嘅假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以一个欢欣嘅心情去迎接新嘅一年，仍然都系好多恭贺说话，中国人嗰啲恭贺说话最好噶啦，听落咧个个咧啊几个字，四字，全部都系令自己开心嘅一啲嘅说话。咁喺当中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啊，我哋仍然喺呢个疫情期间啦，咁所以咧听到新闻都见啊，就有都仍然系好多系要去做检测啊，咁又要采样啊等等咧，呢啲咧都唔会因为假期而停咗嘅。但系大家又发觉，佢喺翻啲每日嗰个嘅个案，而家都成为系即系个习惯啦。咁耐以嚟嗬，就今日有几多单啊，几多宗啊，一路咧见到好似嘅数字都下降啦吓。本港新增嘅9宗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最近3个月以嚟咧就系新低啦。咁本地嘅个案有4宗，而当中3宗系源头不明。咁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话咧，每一日嘅源头不明嘅个案数字下跌嘅速度咧， 就唔算快啊！即使每一日咧平均有三宗嘅源头不明嘅个案，但系比起去年嘅十月底每个礼拜两宗源头不明嘅个案咧，都仲系多嘅，多大约系十倍。目前嘅疫情咧都唔系处于安全嘅水平，所以大家咧都不能掉以轻心，各人都系守翻自己嗰个岗位，做翻自己嗰个嘅卫生嗰个本分啊！对于多个社区检测中心预约爆满和出现人龙，他就说多数人聚集，其实即这么多人有聚集都会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的情况，都不是那么理想的。虽然近几日检测量都增加了，但是相对有几十万的饮食业的员工、地盘工人等等检测量都未必能够满足到需求。另外有些病征或者自觉有风险因素的市民呢，都可能因为咁样又冇一个意欲咧去排队检测，咁而喺呢个农历新年期间咧，都仲有人去拜年啦，有啲社交嘅活动，疫情都有可能有呢个反弹嘅风险噶，咁所以希望咧就系尽快能够系揾到呢个即系传播源头咧，咁就好啦。大家又都有个心理准备，又啊好啦，希望喺新年后咧就系会复课咁样。呢啲情况咧，大家都期盼嘅。过咗一年呢个新常态嘅生活，虽然系叫适应咗，但系好似好多都系好不稳定啊，都唔系属于我哋平时正常嗰种嘅情况。都系好希望去翻一个喺学校喺个班房度上课咧，个精神先集中，同埋小朋友仔如果细个嗰啲，等佢哋习惯有呢个群体嘅生活都系好啲噶。早晨啊，今日咧就系2月16日啊，农历咧就系辛丑牛年嘅正月初五，时间接近5:39啊。 Rocket Man 麦杰文的劲舞 Dancing Queen， 早晨早晨，是啊，动下身体呢是会好一点的，不要成日有时坐啊懒啊，是这样，即是一日是坐到黑呢，那么真的不是挺好的，所以要听多一点星期三的雷博士呢就会跟大家讲要多一点做运动，运动下你手手脚脚先是灵活的，如果不是成日坐在这里但又自怨自艾，哎呀这里不妥那里不妥，但是又不动呢，那么真的没人帮到你了。早晨啦，时间咧就5:43噶。今日咧天气方面，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噶。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 神爽利何新春， 恭喜恭喜，我是雷洪德，恭祝大家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日日运动身体好，牛年你一定做得到。 喂喂，八番 系啊，逢新年咧就会谂起吴君如呢一歌啦，恭喜发财利是来啊！嗰、那个急口令咧真系，而家要佢再唱唔知得唔得啦。系呢个系我哋就算做呢行成日讲嘢咧吓，即系以为好流利咧，都到咁多字要讲，要喺一个好快嘅速度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嚟噶吓。咁啊，唱呢啲歌好出色嘅咧，当然仲有林子祥啦，即系佢真系直情系歌神啊，都系快歌慢歌都得，快歌嗰种咧又系急。口令式嘅，佢系仲要字字清楚，呢、這个都系又值得我哋学习嘅。字字清楚当中，亦都谂起夏雨，都系以前都系啲综合节目嘅主持啦，《欢乐今宵》啦，都系一个急口令嘅环节，系哇嗰啲唔使睇稿嘅，自己一早背熟晒喺个脑海里边，然之后噏出嚟咧，你听唔到佢有啲系螺丝位咁。可能是有，但是凭他的经验都将他拉过了，你不觉因为觉得快嘛。所以这些呢，每一个人你看见他的成功呢，他的背后一定都下过不少的苦功。人生都是很多东西是历练回来的，包括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人生的经验，过去一定会有一些是很低谷的时候，也都有一些高高的时候，高高低低的时候呢，就是人生那个的变化万千是预咗喺树嘅，永远都唔会系高位，但系同样都唔会永远喺低嘅位吓。咁啊，对于学友嚟讲都系啦，喺身边嘅人事物咧，都系改变一个人嘅睇法，对于生活嘅态度同埋对生命嘅睇法咧，学友都有佢自己嘅一套嘅睇法。咁佢由一个普通嘅人成为一个歌神，当中咧都走过嘅每一步咧，都有呢个高高低低咧。其实佢对于呢啲嚟讲咧，佢话系非常之好嘅。亦都勇于面对呢、这个即接受一啲低嘅情况，低嘅情况你都要接受嘅时候，你先慢慢可以有高嘅情况。人生嘅经验就系咁样样，你系享受下嗰个过程。其实个过程有出现过咧，都系好嘅。你可以系一个即去享受佢睇都得噶。享受你可能会觉得好怪吓，享受嗰个低谷唔系啊，系喺你搭落去嘅味道，知道啊点解会形成咁嘅情况，你去理解下、分析下嘅时候，自然咧就会去慢慢鼓起你勇气，删减一啲自己唔好嘅嘢，再重新努力，重新出发，又可以再嚟过。所以咧，人生有时咧有挫折，唔系唔好噶，都系啊，好好嘅人生嘅一课。 一刻愿负他方。 张学友的《壮志骄阳》啊。张学友咧就话佢系悲观中嘅乐观嘅人啊，咁所以佢觉得咧做人咧应该系要珍惜身边嘅人同时间，咁觉得有啲咩想做咧就唔好拖，就要积极去做啊，系啦，越嚟越发觉都系嘅，成日都话得啦，迟啲先啦，有时间先啦，可能最后咧又做唔到喎，啲嘢咧都系唔好啦，即系想到做就去做，早啲还咗自己嘅心愿之余，或者亦都系还咗人哋嘅心愿啦。早晨啦，时间。还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气温是19度。 清晨爽利何新春，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啊！我叶君尧祝清晨爽利听众身体健康，心境开朗，齐心抗疫啊！ 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山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豪宅。 恭喜发财啊！佢今年有机会喺春晚嗰度演出咧，哇，非常之即系睇到系一个视觉嘅享受，一啲电脑嘅技术吓，咁就配合埋一个好靓嘅演出，都系唱住呢个恭喜发财，继续呢个开心嘅情绪，我哋仍然拥有面对呢一天。 欢笑乐园。 愿开心地开心到日夜笑嘻嘻，喜气扬眉欢笑面，我哋大家欢聚真有趣，我成日要听大家笑，让细蚊仔嗰度笑起，成日大笑多美妙，大家开心唔服气，嘻哈嘻哈嘻哈嘻，欢欣多喜气，到开心世界真欢喜，欢天喜地笑语嘻嘻，欢笑乐园开心地，开心到日夜笑嘻嘻。愿开心地，开心直落到脚趾尾，喜上眉头多快乐，合家欢乐真有趣，嘻哈嘻哈嘻哈嘻，嘻哈嘻哈嘻哈嘻，啊哈哈，嘻嘻嘻，嘻嘻，哈哈，嘻哈嘻哈嘻哈嘻哈嘻哈。 缅甸紧张局势持续，军方调动装甲车同加派士兵进驻街头之后，民众抗议军方政变夺权的示威持续，但是规模较小。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军方会议上说，当局尝试采用柔和手段处理目前的情况，但是对于损害国家和通过暴力叛国的人，会采取有效行动。自今个月一号起被拘留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控非法进口无线电对讲机，原本星期一出庭，他的律师引述法官说，昂山素姬将会被扣押至星期三。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3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4，人民币离岸价6.406，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8。

紧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嘅崔兆汉。早晨，崔博士，恭喜恭喜！ 阿健早晨，恭喜大家听众、身壮力健，心想事成，万事胜意。 系，恭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吓。 多谢。 咁亦都我喺度再一次同听众讲啦，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吉祥如意。新蒸头咧，见到人咧，个个都笑口常开咧，好开心咁样噶嗬。 希望今年大家真系笑得出笑得落啦， 应该系嘅。有时做人就系外边环境点都好，你自己心情要保持系心境愉快。 我记得一句说话，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 嗯，冇错。 旧年当佢苦楚过去，激励嚟咗。所以今年大家都醒神开心嘅。 吓，同埋又加上大家听下呢个节目，我哋都开咗几集噶啦。画画咧都可以怡情养性养生啊嘛，系咪？ 讲下画画嘅正能量啊！ 系啦，我哋今日都继续咧，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金句咧，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啦，咁啊，先几集咧就听啊崔博士咧就讲翻一啲画嘅历史吓，我哋中国一啲画咧睇翻啊好多渊源啊，好多学问喺度噶吓。 是啦，我哋个目的就是想话简单俾大家了解一个中国绘画嘅发展史。 嗯。 不过讲到而家咧，啱啱新年啊嘛。 系。 历史课题比较严肃啲啊，咁我哋讲下啲开心应节嘅嘢。 系。 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同埋下一次咧，都系讲下同过年有关嘅画，嗰啲画作。今日讲嘅年画。下一次咧元宵节，我哋讲下啲元宵话啦。 好啊，嗱，我哋中国人咧过年咧都系好重视噶嘛，几千年来都系啊吓。 冇错啦，尤其是古代嘅农村社会啊，嗱嚟到今时今日啦，虽然过年嘅气氛就淡好多啦，系咪啊？都唔觉咁滞，有时。 尤其是今次因为疫情咧， 好多有限聚有剩，不过传统嘅过年观念咧仍然喺度嘅。以前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在室内或者室外贴上挥春、对联甚至是年画、香港一个大城市高楼林立这类过年的装饰已经少见很多了不过如果你去到新界地区有村屋围村的地方仍然有这个传统的 是不过话啫后生一辈那些年轻的夫妇呢都有的那些挥春是靓的那些卡通公仔那些都有去粘出来的。 是啦都 是某种形式的年画啦。 究竟年画它的起源是为什么会有的崔博士 其实中国年画的起源就不是有很准确的历史记载的。不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种的形式。二千多年前礼记已经有门神的描述了。早期的门画多数直接就这么画在门上面的。后来才出现了用手画的年画或者用木板刻印了出来贴上去的。张贴的年画在民间一路慢慢就很流行了。清代就是年画业的全盛时期来的。用手画的年画或者用木板印刷的年画两样都有的。它的技艺更加高超五花八门。还有一种石印的年画和月份牌的年画出现就是年画传统社会发展大家互相融合的一个证据。 哇其实可能计计埋埋都很多年画很多种类的是吧 其实有很多种下的。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喜欢贴上年画。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送旧迎新的时期嘛就希望能够吹吉避凶祈福迎祥、所以年画呢那些种类、题材、风格、就有很多样了、我们今天就选几种来讨论一下 好啊选大概四种到下包括有什么呢 第一类是门神门画类第二类就是吉祥类第三类就是节庆类第四样就是实用类 了。咁门神门画那些我想大家都会都有些印象知道是什么了门神那些。 是啦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门神应该就是年画最早的形式来的。主要就是贴在门上面的。门神呢有神话人物有历史人物等等的。这一类年画就有辟邪镇宅的性质令到人人可以有心安理得。同埋有啲招福立场嘅意愿喺度嘅，同时咧亦都有咧喺啲唐门访门嘅门画，譬如话天机送子啊、状元及第啊、五子登科啊、加官进爵啊、麒麟送子等等咧，嚟表达咧啲人 對美好生活的一種願望啦。 係狀元及第啊，緊要啦，以前嗬。 其實呢度樣樣都緊要嘅。 咁啊，好啦，咁啊嗱，第二係吉祥類係點啊？ 嗱，吉祥類咧就係呢啲年畫就滿足咗咧啲人啊祈福迎祥嘅嗰種追求啊。最受歡迎的大家都知道天官賜福、啊、年年有餘、啊、福祿壽全、啊、等等 的、嗯、節慶類呢話明節慶、啊、即是這個節幾開心要慶祝樣、啊、是 的我們賀年的、 嗯 啊、這一類年畫呢就用節景和過年時的風俗做題材的、 啊、我記得呢我們有拍了一條片放在 Facebook 我想很多聽眾朋友都有看過了這幾天其中呢有一幅呢就介紹了是睡焦圖那一幅呢就是崔博士你的繪畫老師李老師的作品來的、啊、 是的這一幅就是大家在網上看到裡、 嗯、 面有桃花有些生果樣樣都有它的寓意的 是 其實睡焦圖呢古代都有很多的多數咧係講緊過年咧，大家互相拜年啊，互相祝賀嗰啲情況啊，等等嘅。 嗯。 咁仲有咧，其他譬如新年留國圖啊，大過新年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年畫圖嚟嘅。 係。 就刻畫咧，啲人喺節日期間歡慶嘅情況。仲有一個咧叫新年大吉，咁因為呢個吉字咧就好似個雞字咁樣。 係。 雞同埋吉咧就係、是。谐音相同啊嘛，咁、 嗯、 啊祝愿大家岁岁平安，吉祥如意嘅。 系，咁仲有一类咧就话实用类，听个名字就知道好实用啊。 系啦，呢一类年画咧好多款嘅， 嗯， 又可以攞嚟做装饰啦，又有实用嘅功能嘅。咁传统嘅历画，即系嗰啲日历啦，大家最知嘅咧就系通胜啦。通胜入边有春牛图呢个例子。嗱，畫面上面咧，唔單止咧畫有人物啊、圖案咧，仲有二十四節氣等等嘅，可以隨時查閱。為咗咧就方便咧，即係農耕工作，佢哋知道咧點樣嘅時間可以進行嘅。 係。 咁咧，後來發展嘅月份牌嘅年畫咧，喺某程度上咧都好似呢個春牛圖咁樣嘅、 嗯啊， 有啲顯示，有啲指導嘅。 係。 咁另外過年時咧，用嚟裝飾家居嘅好多種圖畫啦，譬如話有啲叫做花鳥字啊。就是用花鳥的圖形組成的文字圖案介乎中國書法和繪畫之間的一種民間的年畫的也有些用於包裝的圖案畫和作為其他民間工藝的複製品譬如說燈畫等等、 嗯、 可謂各有不同的觀賞和實用價值的 哇如果喜歡繪畫的就好像崔博士你一樣只是欣賞這些畫都目不暇給有排看 真是的 好啦，咁嗱，讲翻咧，我哋个名字就话绘画怡情论养生啊。咁年画同养生嘅关系又点啦？ 嗱，我哋拉翻入嚟中医嘅角度去睇啦。 好， 从中医嘅养生角度嚟睇咧，呢啲年画的确咧可以发挥作用嘅。佢哋同养生咧有一种微妙嘅关系。嗱，我哋头先介绍过头嗰两类啦，啊，即系门神画都咪吉祥画啦。 嗯， 呢啲属于咧心理养生啦。 系， 可以话系一种心理嘅安慰剂嚟嘅。啲人咧希望啊呢啲畫能夠為佢哋咧驅邪立福，為咗咧就減少對鬼怪啊同埋不幸事情嘅擔憂嘅，從而咧個心就安樂一啲啦，係咪啊？ 頭先你就話講呢個係心理啊，即係心理問題嘅養生啦。另外嗰種係點咧？ 啊，另外咧我哋話有環境養生嘅作用啦。 嗯， 就係、是、後邊嗰兩類啦，就係、是、慶節畫啦同埋實用類嘅年畫啦。我哋用年畫嚟做裝飾。粉飾我哋嘅屋企啊嘛嚇，掛到靚靚咁樣嚇，咁人哋經常出出入入啊，睇到啲咁靚嘅畫，覺得咧有啲美好開心嘅事，咁心情咧自然舒暢愉快啦。 嗯，即係等於你去到郊野嘅地方，個環境咁舒適，你都覺得好愉快嘅感覺。 係啦，好容易開懷啦。 係，咁啊有關呢、這個嗱，我哋新蒸頭啦。故事都仍然要继续讲嘅，有啲乜嘢新蒸头嘅故事咧？崔博士， 嗱，我哋年画入边有一类咪讲门神嘅， 嗯， 咁我哋咧就系讲下门神嘅起源啦。 好啊，即系贴错门神嗰啲咧，大家都见惯噶啦，应该或者睇戏都见到啊， 系， 嗯， 啊有唔同嘅传说嘅，都几有趣嘅。我哋之前提过门神呢个信仰最早咧就出现喺一本书叫《礼记·丧服大记》入边咁记载嘅， 大夫之丧，张大殓。既铺襟襟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门右，无止于门外，君识菜。 嗱，后世咧有个注解系咁讲嘅： 识菜，礼门神也。 嗱，文字好深啊，不过简单嚟讲， 系、 就话咧个君主啊，去到个臣子嘅屋企去吊唁啊，咁、那个大臣过身啦，梗系。 但去到门口咧，就惊个门神咧就唔认识呢个皇帝喎。咁所以咧，皇帝咧就先咧要喺门外边向呢个门神敬礼啊，即系咧买通咗佢先，就希望咧俾个门神放行。俾佢入去咧，去拜祭嘅。 系至于门神咧，我哋见到咧两位男士，哇，昂藏七尺，都好有杀气嘅。 系 啊, 啊， 其实嗰两个系咩人咧？ 嗱，咁呢两个咧系边个咧？有唔同讲法嘅。 嗯， 喺唐代以前，百姓贴嗰啲门神咧，就系有两个人啦，一个叫神奈，奈咧就查字边无奈咁上下咁写法啦。 嗯， 另一个咧就屈女啊，屈住女就保女个女啦。 系， 呢两个人系兄弟嚟嘅。都是古代传说的神，擅长捉鬼。遇到有恶鬼去骚扰百姓的时候，这两个神就合力捉了这只恶鬼去喂老虎的。 嗯， 所以人人都将神奈屈女的画像贴在门那里，希望呢鬼不敢上门。 是吓吓人先好 嘛，拿他们赶鬼。 是 到了圣堂，在捉鬼这个名册上面又多了一个名字，就是钟馗，亦都成为门神。这里有一个传说的，出自北宋沈括一本书，叫《梦溪笔谈》，咁讲嘅。 开元天宝间，明王掩疾，寒热累月，一直忽梦二鬼，一大一小。小鬼涉贵妃香囊及明王玉笛，绕殿而走。大鬼袒裸双臂追赶，捉住小鬼，割出眼睛吃了。明王问是何人？大鬼说：神乃终南山进士钟馗，因不抵足皆死，愿为陛下尽诛人间鬼魅。明王惊悟，汗出顿了，命吴道子因图其形，诏令天下遂守悬挂，以避凶迎祥。 唔该阿展，嗱呢度嘅故事咧，其实大家都可能听下都明嘅， 系啊，都几白嘅， 几白嘅，有四个名字， 嗯， 明王就唐明王啦，贵妃就杨贵妃啦，另外就系钟馗啦，钟馗因为咧考唔到进士啦，咁就自己咧自杀嘅，咁啊变咗咧捉鬼嘅神啦， 嗯， 咁仲有一个就吴道子，吴道子咧唐朝著名嘅画家，而钟馗个门神形象咧就由佢咧画出嚟嘅噃， 系哇，真系好有杀气啊， 好有杀气，嗱，仲有讲开门神嘅传说咧。仲有涉及唐朝的将军秦叔宝和尉迟恭的故事， 嗯， 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交代。 是啊，咁即系梗要埋下关子，下个星期大家继续要听住清晨爽利啦。好啦，今天就是年初五啦，我们一样都要做很多即系过年的糕点啊，过年的食物，汤水都少不了。有啲咩啱呢个过年饮嘅啦 吓？烧下制啦，所以介绍一条鸿运当头烧制茶， 嗯， 二人量，嗱应下节嘅， 系。 红运啊，即系有红色嘅材料啦。 系 咁啊，红桑子十粒嗱，红桑子咧，我哋食西餐食忌廉嘅时候咧，摆几粒上去，红红好似桑子咁样嘅。 所以系西餐常见嘅吓。 即系英文就 raspberry 啦。 系 咁啊，玫瑰花同埋山楂各六克，鲜淮山半条，大约一百克咧，无花果三个。再讲一次啦。 嗯， 红桑子十粒，玫瑰花同埋山楂各六克，鲜淮山半条，大约一百克到，无花果三个。洗淨曬啲材料啦，鮮淮山咧就去皮切粒啦，無花果咧切開一塊塊，其他材料咧洗淨咗之後咧，就山楂、鮮淮山、無花果咧，用五碗水煲佢30分鐘到， 嗯， 熄咗火之後咧，再加埋紅桑子同埋玫瑰花入去焗佢10分鐘就得噶啦。 係飲完之後有咩效果咧？ 嗱，紅桑子咧係益腎固精、補肝明目啊，玫瑰花疏肝解鬱、和血調經，山楂消食道滯、活血化瘀啊。淮山咧补脾益胃益肺养阴，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肠通便。新春期间大家饮食过量啦， 嗯， 所以脾胃实系会容易受损。 系， 所以整个饮品咧可以消食到滞，健脾开胃啦。 系，咁大家就记住啦。咁喺新蒸头咧，有时真系食到滞晒咧，煲呢一个嚟饮饮佢，一家大细都啱饮噶。 系啦， 年初五咧就大部分朋友咧都正式开工嘅，一般啲银行假嗰啲吓，咁可能有啲咧就再唞多两日咧先至开工啦吓。咁喺处咧都再一次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嗱，下一次咧我哋都会继续讲系有关都系年画嘅情况吓。 元宵画 啊，哇，系都就到呢个元宵佳节啦。 冇错啦， 星期就是年十二嘅，咁大家咧就今集所听嘅嘢咧，你随时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去重温噶。 是 www.rthk.hk 香港电台。唔该晒崔博士，再一次祝你新年快乐，事事如意， 大家身体健康，由年头开心到年尾。 好多谢，拜拜。 拜拜。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所有冤侣化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抛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当日一齐写嘅词咧，喺呢个即系新春佳节嘅时候听咧，的确系好应节应景嘅首歌《财神到》，结束我哋今朝精神爽利节目啦。咁啊，听日翻嚟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啊，新春就梗要行大运啦，就讲下行山，先讲行山嘅准备。现时18度嘅温度，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世贸组织后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阿拉表示，上任之后首要工作是同世贸成员合作，迅速解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冲击。他說期待和世貿成員一起制定和實施令到全球經濟再次發展所需的政策。他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有信心他工作優次和美國拜登政府一致。他說當務之急是確保世貿找到解決辦法，如何令到所有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以公平而且可負擔的方式獲得新冠疫苗、治療和診斷方案。土耳其日前在伊拉克北部对库尔德工人党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发现13名被绑架的土耳其人质被处决。美国没有立即表态谴责库尔德工人党，触怒安卡拉政府，指责华府支持恐怖分子。土耳其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作恐怖组织，总统埃尔多安形容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闹剧。土耳其外交部传召美国大使表达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和土耳其外长通电话，就土耳其人质死亡表达慰问，并且确认要库尔德工人党为事件负责。发言人又说，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美土双边关系长期的重要性以及反恐的共同意愿。布林肯又敦促土耳其不要保留从俄罗斯购入的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 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阿斯利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允许向部分贫穷国家展开疫苗分发工作。世卫在声明表示，由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新冠疫苗获批准紧急使用，可以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 COVAX 向全球推出。两个版本的疫苗分别在印度和南韩生产。到目前为止，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是获世卫批准的另一款新冠疫苗。政府公布天水围天颂院颂旗阁和杏花村第26座因为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今个月2号至到星期一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超过2个钟，最迟在明日要接受检测。受检人士若果在上星期六至到昨日已经接受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当局话今日会在天颂院和杏花村增设流动采样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6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各间为市民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社区检测中心，过去两日都见到长长的人龙，有排队的市民说因为网上预约，连续3-4日都爆满，于是到检测中心碰下运气排队等即场做检测，不少是因为赶住初七铺头有机会复业而做定检测。一阵讲下 农历新年大家去街市买餸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发现周围似乎都多了很多发泡胶箱堆在一起，又污糟亦都阻街的，好像在荃湾一样。有区议员就带了传媒去杨屋道街市一带看过了解情况。一阵讲下 廉署发现投诉幼稚园的个案多了，主要涉及收学生和工程管理合约，近日就推出防贪指南，为幼稚园提供建议，呼吁家长不要想着送礼就可以增加仔女入学的机会，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大家经过东头村附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有一座公屋。